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来到星期一晚的一剧之本，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套电影，这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所有喜爱电影的朋友呢可以肯定是看过这套电影。正值这套电影上映40年，那我们就今天拿它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这套电影就是 Taxi Driver， 那也是有些听众呢那就 send email 来跟我们讲话，喂，不如讲这套戏啦，因为这套戏呢大家就会很多去谈论它在导演的这手法啦，还有演员啦，那但是好像比较少呢在个剧本上面呢去一个分析啊去讨论。那所以我们今次一剧之本呢就拿了 Taxi Driver， 的士司机这个电影呢跟大家一起倾下偈。大家都看过这个电影啦，我意思是在我们决定讲这个戏之前都一定有看过的啦。那大家喂对于这个戏怎么看 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 下半节开始，我刚看电视突然间看到他做这个戏。那样就看的，我是不是由头开始看，但我都觉得挺好看的。当时我觉得是，不过当时是确实是个导演的风格啦，同埋啲配乐啦，真的是很吸引的我觉得。咁所以今次再睇我就会即係再仔细啲啦睇得。咁但係即係你会明白佢点解咁经典啦，即係我第一次睇嘅时候亦都哇几系真係劲㗎喎。 劲喺边呢就要对 我。我諗我当年睇嘅时候就真係太耐啦，我唔记得啦。即係今次攞返出嚟睇个配乐系与其话劲呢，佢系即係就咁話佢勁，我覺得唔準確。 我都明白。 因為佢係一個 character 嚟。 係啊係啊，我都想講，佢係真係超越咗配樂嗰樣嘢嘅，我覺得。 佢係直情係將嗰一場戲發生緊嘅事件，或者將嗰場戲本身個狀況係扭成咗另外一樣嘢，而令到個戲是咁劲嘅。 係啊係啊， 如果个音乐做得唔好嘅话，呢个戏有可能系戒灯㗎，其实。你諗下有可能係㗎，如果你突然间变咗个唔合理嘅音乐。 但係肯定我音乐。 我话有可能啫。咁而家系一定系劲啦。即系你见到有几场戏我突然间咁样好难提出嚟，但系佢嗰个音乐系突然间将成事 drive 走咗。走咗唔系话佢 off track 咗，系令到佢系强咗好多嘅。咁呢个系应记一功。但系我哋最主要就系讲个剧本啦。个古仔呢我觉得系好得意。同埋呢我哋而家再讲翻啦，40年前嘅话呢呢、這个剧本其实系真系几夸张㗎，我认为。点样夸张呢？如果你讲緊话即系40年前啦，我唔敢讲话我好熟40年前嘅戏啊，但系喺40年前有一个咁嘅电影呢系保证系颠覆性㗎。点解呢？佢最颠覆性嘅地方喺边度呢？当然啦，你就咁听个古仔好似好 dramatic 咁样，个古仔系讲緊有一个即系你可以话无业，然之后到最后佢就諗住去做揸的士啦，即係揸夜更的士。 退伍軍人嚟嘅。 係啊，話係退伍軍人嚟嘅。然之後輾轉呢佢就係做咗啲咁大單嘢，就係、是、自己攞槍去殺咗好幾個人。咁呢件事聽落去係好 dramatic。嗰個 dramatic 係即係唔係日常生活。我喺街度見到哎呀陳生你又揸的士啊，你又殺咗幾個人啊。即係唔係一樣咁嘅嘢嚟㗎。而係佢咁樣去做咗一個咁 dramatic, 咁戲劇化嘅一個戲啦。而你睇返佢個角色呢係寫實到不得了。包括个演绎同埋包括喺编剧去写呢个人物佢做啲乜嘢佢嘅日常生活佢面对啲咩状况佢搞咗啲乜嘢出嚟全部都系极度写实嘅。佢冇嘢好做佢揸的士收工又瞓唔着唔知做乜就走去戏院睇咸片。佢系最市井最流民最日常生活最生活化最写实嘅一个咁样嘅人物，仲要系揸的士嘅，你諗下。即系嗰样嘢系喺一个咁样嘅前提之下 去做出嚟嘅一個戲。我覺得喺一個咁樣嘅基調之下去睇呢個戲咧，即係我認為啊，係一個四十年前嘅電影咧，我絕對覺得佢係好出色嘅，即係佢好出色都唔使我講啦，大家都知道佢有幾出色啦，係咪？但係我自己覺得呢一個戲即係其中一個，我睇完之後，我覺得而家我要同聽眾去分享，我覺得最勁嘅地方就係你睇下佢究竟佢嗰個寫實嗰個功底，成件事係好真實、好有生活咁樣去描寫，而做一個咁出乎意料之外、情理之內嘅一個戲咯。 但某程度上亦都因為佢係咁寫實去寫，所以嗰個力咁大，我覺得 絕對係 呢個戲後來因為有個男人咧叫做約翰恩克利啦，佢就話睇完呢個戲之後咧，一來佢就好中意呢個 Judy Foster 啦，咁跟住咧佢就去走去刺殺呢個列根總統，咁咧就話要引起呢、這個啊，即係 Judy Foster 嘅注意咁樣。呢、這個係佢判完冇事，因為佢話佢精神病啦，之後翻出嚟去自述，去講翻有件咁嘅事，啊，有啲似今次呢一套戲講嘅。 但係我想講咧，呢套戲其實咧，佢根本就係取材於一個係真實嘅，係1972年嘅時候，有一個男人，佢係去行刺一個總統候選人嘅，當時美國總統候選人，佢其實真係成功咗嘅，不過冇死到嗰個候選人，咁樣就係攤咗，咁啊。呢、這個人就坐了幾十年監啦，咁佢又寫咗一本書啊，就係叫做《刺客日記》啊。咁當時呢一個而家的士司機呢個編劇咧，就係、是、當時咧就好沉迷喺呢本書度。咁所以其實咧，佢某程度上咧都好似即係攞咗好多嘢係擺咗去的士司機呢個戲裏面嘅。其實咧，佢講呢個真實呢個人咧，呢、這個刺客咧，佢其實咧，佢其實唔係特定點解要去殺呢、這、一個即係候選人。其實當時有兩個嘅，阿尼克遜同埋呢一個咁。咁佢其實係本身係諗住是但刺殺一個嘅，咁佢咧去尼克遜嗰個啲競選活動咧就冇機會落手，咁所以咧就放棄咗，咁就去咗另外一個叫 George Wallace 嘅候選人嗰度，咁樣就係、是、即係射咗佢一槍咁樣。咁 美國總統都多得佢哋唔少啦呢套戲。 所以咧上次我記得同阿傑講過就係話點解的士司機呢、這個佢其實點解無端端會走去刺殺嗰個總統候選人咧？同佢又冇仇冇怨係嘛？咁其實。我諗係即係可能佢呢個《刺客日記》裏面咧，其實亦都有提到，就係佢係其實係想做一啲大事咯。佢想喺自己人生裏面，佢想做一啲大事。其實我哋喺戲裏面嘅羅伯特尼羅角色裏面，其實你都某程度上睇到佢喺嗰個位，其實佢係喺度揾緊自己嘅人生嘅意義。佢亦都唔知係點樣，但係而佢就喺嗰團俾人失戀咗之後嘅怒火裏面，佢咧就係決定要做一啲大事。其實係咁樣嘅，即係佢最後其實都想自殺㗎。佢殺完嗰啲黑幫之後，收尾咧係佢都係想自殺。佢冇子彈啫嘛，你係即係係啦，就係咁樣講呢個人物咁樣。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的士司机是1976年的电影，由 Paul Schrader 编剧的。今次的电影就十分之出名啦，不过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讲一下个故事的内容的。 那就是讲一个的士司机啦，他原本不是的士司机来的。咁就應該係啱啱打完仗退咗役咁樣，咁啊翻到嚟咧就即係佢啊成日瞓唔著，因為佢就係瞓唔著咧，所以佢就諗到啊做一個職業咧就好啱佢，即係夜間的士就最啱啦，即係佢瞓唔著就揸的士咁啊周圍去，同埋咧因為佢本身就已經係有打越戰啦，我哋頭先都睇過就係，所以咧就係好多其他的士司機唔肯去嗰啲，即係譬如黑人區啊或者貧民區啊嗰啲咧，佢就哦理得你啊，我照去咯咁樣。咁就初咧就係咁樣相安無事啊，咁但係咧佢啲同事亦都提佢，哇你真係周圍都夠膽去㗎，喂你使唔使買支槍旁下身啊？我有窿路可以買支槍喎，咁佢覺得。 啦，我唔使啦咁樣。咁遇事者就係咁樣嘅啫。咁啊，佢日常生活就頭先都提咗啦，就係咁啊，揸完的士又瞓唔著喎，咁啊點咧就走去戲院度睇戲啦，睇鹹片啦。咁啊，其實咧佢嘅生活都真係幾苦悶嘅，佢一路都唔知道自己個人生目標係咩咁樣。就算係去到嗰個戲院度，即係見到嗰個賣炮谷嗰個女仔咧，佢都走去撩人哋啊，想問人哋即係人哋出街啊咁樣。咁但係人哋又唔騷佢啦，然之後到最後話我叫經理嚟㗎啦咁樣。咁佢都冇計啦。咁後來咧，佢有一日咧，又係平時開工咁樣揸架的士周圍兜啦，就遇到有一個穿住白色衫啊，好似白色裙咁樣，好靚嘅一個女仔。咁就行咗入去一個辦公室度，就係一個總統嘅候選人嘅一個辦公室，佢就 競選總部 係啦，就幫佢哋拉票啊，做宣傳啊咁樣。咁而呢個女仔就喺入邊工作嘅。咁啊，呢個的士司機咧見狀咧，就成日咧都會去到嗰度附近咧，就停低架車度，就淨係望住嗰個女仔。後來咧，呢個女仔咧同佢啲同事咧就開始發現話有個的士司機成日坐出去唔知做乜嘢咁樣啦。咁嗰個男同事咧就出去趕走佢啦。遇事者都以為係冇乜嘢嘅，點知呢個的士司機真係有一日咧就突然間鼓起勇氣，就走咗入去個辦公室入邊，就同嗰個女仔傾偈。就想辦法約嗰個女仔出去飲咖啡咁樣啦。咁而呢個女仔亦都係到最後係真係好應邀咧，就係話啊，咁我等陣間四點我有一個休息嘅時間嘅，我同你即係去飲杯嘢啦。咁又真係同呢個女仔走去 coffee shop 度，原本好地地噶，即係兩個人都叫做即係開始認識大家咁樣啦。咁到最後亦都咧，呢個的士司機亦都開始話：喂，我不如再約你出去玩啦，出去睇下點啦咁樣。然之後咧就夜晚就約佢睇戲啊。咁好衰唔衰啊？佢就約人去睇戲，睇咩戲啊？你知噶啦， 最中意嗰啲啦。 佢平時都係睇鹹片噶嘛，咁就約咗嗰個女仔咧，就走。咦？點解我哋會睇呢啲戲嘅？咁啊，的士司機同佢講話，喂，就係好多情侶都會咁樣噶啦，一齊去睇呢啲戲，冇乜特別嘅啫。你試下先啦，入去睇下先啦咁。咁點知個女仔入去坐咗一陣之後，然之後就頂唔順就走咗出嚟啦。咁遇事者呢個女仔呢亦都即係原本又同佢提話啊咩歌啊，我鍾意聽咩歌啊，你有冇聽過咩啊，咁啊呢個的士司機又專登買咗個黑膠唱片俾佢啊，咁樣原本都收咗佢嘅，但係嚟到呢度呢嗰個女仔呢突然間就好嬲，即係從此呢呢個女仔亦都唔肯同佢見面，唔肯同佢傾偈。呢個的士司機再去揾佢呢亦都係即係摸門釘啦，人哋亦都趕佢走啦，亦都恐嚇佢話會叫警察咁樣啦。呢、這個的士司機咧就開始好嬲啦，咁佢就覺得第一就可能覺得佢失戀啦，自己係咪先？原本就係佢冇女朋友嚟噶嘛，係咪？咁然後失戀啦，係咪先？咁第二咧就係、是、亦都係因為佢平時嗰個生活啊，亦都係好苦悶咁樣啦，好唔知點算啦。咁佢亦都開始有啲開始唔係幾正常啊，我可以話。咁佢開始做咩咧？佢就唔知點解咧，佢就走去買槍啦。佢就走去專登揾咗幾支槍，初初我哋都唔知道究竟佢買啲槍做乜嘢啦。然之後咧，佢又開始咧喺屋企度咧就開始做翻啲操練，即係佢做翻啲唔同嘅掌上壓啊咁樣，即係令到自己大隻翻啲啊 fit 翻啊咁樣。咁咧佢啊買咗啲槍喺身咁樣，佢就原本操得大隻啲都冇乜特別嘢啦咁啊。點知咁啱有一次佢喺一間士多仔嗰度買嘢食嘅時候咧，點知有人嚟打劫喎？咁佢就因為佢買咗啲槍，佢其中有一支就袋咗喺身度咧，因為佢就真係裝曬機關喺身度咁樣嘛，做曬啲設計咁。咁然之後咧，就人哋打劫咧，佢就掹支槍出嚟就打低咗嗰個咁樣嘅賊。咁但係咧，佢就死啦，因為佢係冇牌噶。咁就同個老闆講：我冇牌噶。咁樣嗰個老闆就話：你快啲走得㗎啦，你唔使嚟喎，我同你搞掂佢啦。咁樣咁就放低咗支槍，然之後咧就嗰個老闆就繼續係即係攞啲嘢打嗰個賊啦。雖然嗰個賊已經 因為佢話已經第三次嚟俾人偷嘢啦。 咁我哋就見到呢個的士司機咧，就慢慢就行到呢一步咧，就開始，咦？我原來我攞住支槍，我真係可以做啲大單嘢，但係呢單嘢做咗唔可以俾人知喎。咁仲有咧，就係有一次咧，佢就揸住個的士啦，就車咗一個人，咁啊由阿馬田知道西施食煙嘅呢個人咧，就叫佢車佢唔知一個咩地方咧，客人區嗰啲咁啦，又叫佢停低個車度，你唔使行我叫你停低個車，唔係叫你停咗個標，你由佢跳咯，坐喺度。就喺度等，咁原來呢個咁樣嘅的士乘客喺度做乜嘢咧？佢就係話：你見唔見到上面嗰度二樓嗰度有個窗著個燈啊？見唔見到入邊個女人啊？嗰個我老婆嚟噶，佢而家喺人哋屋企度。你知唔知我會做咩啊？我就會買支槍咯，我就會 一槍射死佢咧，我就會咁做咯，真嘅。但係佢好冷靜啊，一路好冷靜咁樣講，好好理性，好邏輯。而呢樣嘢亦都係促使咗呢個的士司機咧，即係佢有呢咁嘅念頭，再加埋就係之前佢同事又同佢講話，佢可以買到槍，所以佢就買咗啲槍咧，就殺咗嗰、那個即係打劫嗰個人啦。遇事者呢亦都因为呢飞咗过去嘅呢个女神啦、啊、就喺呢个竞选办公室度做嘢呢，佢唔知点解就有个念头走咗出嚟呢，就係、是、要去刺杀呢一个总统候选人。因为一路呢就係讲呢，就係、是、话喂，我有啲諗法啦，我要做啲大嘢，我要做啲轰轰烈烈咁做啲大嘢。咁、而其他嗰啲的士司机有一个真係佢哋叫佢做唔知叫佢无私定係咩，因为嗰个就係、是、即係最老练㗎啦，最有智慧嗰个啦，咁同佢倾偈，佢就话我諗住做啲大单嘢。咁呢一个咁样嘅无私同佢讲话，你都系做呢份份啦，唞下啦，冇乜嘢噶，即系继续诶饮下酒啊，唞下咁样啦，冇嘢嘅，你唔使谂咁多噶，咁样。咁但系呢样嘢就唔系安慰到，亦都改变唔到佢啦。就卒之咧，就真系谂住去刺杀呢个总统候选人。咁但係呢喺呢个过程入面呢，佢係遇到即係佢原本諗住去了解，我唔知佢諗住纯粹去了解定係諗住已经係刺杀啦，就遇到有个特工啊，就走去同啲特工倾偈啊，就问人哋喂你点样入行啊，係要有啲咩条件啊，我可唔可以点样入行啊，咁人哋就即係专登话我不如你俾你个名同俾你地址我啊，咁我就可以寄啲 application form 俾你咁啊，咁就俾个假嘅名假嘅地址人哋啦，係咪？咁其實嗰個特工已經開始覺得佢唔對路㗎啦、所以個特工亦都特別留意呢個人啦。咁、但另一邊廂呢，呢、這、一個的士司機呢喺做的士司機嘅時候呢、就曾經試過呢有一單嘢呢，就係、是、有個女仔呀，就係、是、唔知醉咗酒呀定係拍咗藥咁樣，就上咗去車，就話要開車走。點知就有另外一個有一個男人 啦， 就係啦，就嚟就扯咗佢落車啦，我唔知佢係咪扯皮條啦，嗰下就扯咗佢落車啦。咁就扯咗落車，喂冇嘢冇嘢，你走啦，就抌低咗$20。咁對於呢個的士司機當時起標只係幾毫子嘅啫嘛，的士咁無啦啦抌低$20，咁佢見有$20，佢亦都真係冇嘢可以做啦，咁佢可以做啲咩啫？咁佢就收埋咗個$20，亦都因為佢冇落到標咧，咁又唔使俾翻公司喎，咁樣。咁遇事者就係咁嘅，但係咧佢喺街度咧就幾次咧就再遇到嗰個原本上咗去車諗住走嗰個女仔啊， 10几岁嘅女仔。 係啦，咁佢就一路即係、就是、我自己覺得啦，係就係、是、呢個的士司機亦都有少少內疚，就係、是、第一，哎呀佢當時冇救到女仔，因為女仔原本諗住走噶嘛，就係、是、人哋抌低咗$20，咁樣佢就冇救到嗰個女仔啦，佢有啲內疚啦。第二就係呢個女仔亦都有幾分知識啦，即係一個好後生嘅喺戲入邊就佢到最後真係揾到嗰個馬夫啦，就嗰個馬夫同佢講話。即係12、13岁嘅咋，好後生嘅咋，你喺出邊揾唔到噶咁樣。咁卒之佢亦都真係去認識咗呢一個咁樣嘅妓女啊 ，Iris 嘅。咁、但係佢上到呢個 Iris 嘅房度咧，佢就唔係要同佢做喎，佢、反而咧就係同佢講：喂，你唔諗住走，我諗住救你，我可以帶你走，我哋嗱臨走啊，我俾錢你，你唔使再同我哋喺埋一齊，佢哋唔係真心對你好嘅喎，咁樣嗰晚我就係嗰個的士司機，你記唔記得啊？邊個的士司機我唔記得啊、，Iris 話。咁但係亦都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到最後呢一個的士司機就走咗啦，出到去佢就將佢原本人哋抌入嚟嗰$20咧，就俾咗嗰個馬夫同埋賓館嘅其中一個，即係負責收錢嗰人，佢俾翻個$20佢。雖然就原本就應該只係$15嘅，佢就俾翻個$20佢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咧，佢就真係都冇話帶走到呢個 Iris 嘅。而到最後佢真係走去嘗試行刺呢一個總統候選人啦。點知咧就真係俾個特工又發現咗佢，然之後就即刻逃走啦。到最後都拉佢唔到嘅。但係喺咁樣的情況之下，佢又原本諗住刺殺嗰個總統候選人，刺殺唔到啦。到最後佢竟然做一樣咩咧？佢就係帶齊佢嗰幾支槍啦，就藏曬喺身度，又有刀又有剩啦，就真係諗住去咧救翻嗰個啊 Iris 出嚟。咁佢係點樣做呢？就去返到嗰個公寓嗰度啦，然之後就開槍就射殺嗰啲馬夫啊，其他嗰啲負責嗰啲工作人員啦。咁啊，一場咁樣嘅血案之後，到最後佢真係入到去 Iris 間房度呢，佢自己亦都身受幾槍啦。雖然佢真係殺曬嗰其他幾個人啊，咁樣係好血肉模糊嘅一場戲啦。而到最後呢，佢喺殺曬嗰扎人之後，到最後佢諗住自殺嘅，點知佢喺自殺嘅時候呢，佢支槍已經冇子彈啦，佢想自殺都自殺唔到。 咁而喺個電影入面亦都係專登花咗好多個鏡頭呢，就係即係去睇返嗰個環境嗰度究竟打得有幾咁血肉模糊啊，嗰啲人又點樣血淋淋咁樣瞓咗喺個底度。遇事者我哋以為呢一個男主角呢、這個的士司機到最後都應該係即係頂唔順啦，應該會死咗啦。咁那邊箱呢就係咩呢，我哋就聽到有個 VO 啊，就原來係一封信嚟嘅、就係呢個 Iris 嘅爸爸媽媽呢就寫一封信俾呢個的士司機，就同佢講話，喂，多謝你救咗我個女出嚟，佢而家呢就過返正常嘅生活，佢而家呢有讀書啦咁樣。咁真係多謝你啊，但係好不幸地我哋臨走嘅時候你都仲係昏迷不醒，我哋都好希望可以親身嚟多謝你，如果你有機會嚟我哋嗰度，我哋一定會賓至如歸，我哋一定會好好地咁招呼你嘅，希望你早日康復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呢到最後呢佢係已經醒返，佢亦都重操故業，就繼續做一個的士司機。報章亦都有報道啦，就係佢咧，哇！呢個的士司機犀利啦，就係擁破一個販毒同埋賣淫集團啦，即係一己之力就救出咗個女仔，然之後就殺咗幾個嗰啲黑幫嘅人物啦咁樣。咁但係佢就繼續揸的士。點知好衰唔衰佢揸的士係咩呢，就遇著阿女神啊，阿女神就坐返佢嘅的士。 專登嘅女神專登搵佢啊。 我唔知道、個女神係咪 專登搵佢上車。 咁總之個女神就上咗車啦，喺個倒後鏡入面佢就見到阿女神啦。咁佢車咗個女神呢就返到去佢個女神嘅屋企度，而個女神亦都有同佢講，就係話哎呀我知道你做咗嗰單嘢啊咁樣。咁但係就冇講到咩嘅。到最後呢個女神攞車亦都諗住俾錢呢個的士司機啦。的士司機係錢都唔收，好型咁就扬长而去，一个故事就咁样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今日所讲嘅的士司机啦，咁咧其实喺睇完呢个戏嘅时候咧，喺个结局嗰度咧，我系觉得咧有啲夢幻嘅感覺嘅，喺成個戲最高潮嗰個位啦，我哋話係即係喺個槍戰，然後咁跟住咧咪有一個 top shot 咁樣由個室內，然後就出翻去户外，跟住見到好多人，咁我以為個戲喺嗰度完嘅，咁點知佢之後咧就講阿羅伯迪尼魯咧就揸翻的士啦，跟住又車翻個女神啊，咁去到嗰個位咧，我會諗。咦，究竟之前發生嗰啲嘅嘢係真定假嘅呢？定係即係羅伯迪尼路喺佢自己咁孤獨嘅失眠嘅狀態底下，一邊揸的士，一邊喺度幻想緊自己係可以做到咁多驚天動地嘅事呢？即係喺最後嗰一刻呢，我係喺度質疑緊究竟成個戲之前嗰大部分究竟係真定假？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樣嘅感覺？ 我自己睇个戏呢，我就以我睇到个嘢吸收到个嘢，我嘅分析呢就係、个戏係有心令到我哋呢认为呢个就係佢想讲嘅故事，就係、个的士司机到最后真係杀咗嗰啲黑帮嗰啲人物，然之后佢亦都真係醒返，佢就揸返的士，係真嘅，呢啲係全部係真嘅。只不过我哋嘅解读，我哋观众嘅解读，会唔会觉得喂究竟係坚定流嘅呢个绝对大家有空间咁去諗嘅。但係如果你问我自己睇嘅时候，我就认为编剧导演係有心令到我哋觉得呢个係真实嚟嘅，呢、个就係个戏剧入面嘅写实嚟嘅，即係我就冇特别太嘅质疑嘅呢个。 我都冇喎，完全零喎，冇质疑。 可能係喺最后喺啲镜头上面亦都有一啲我叫做好似好迷幻嘅狀態底下， 我反而覺得係咧，佢個尾啦，其實我鍾意呢個戲咧，我諗係我覺得佢有份善良喺裏面啊，都係、即係我頭先講啦，佢其實係取材住一個真實嘅刺客噶嘛，咁其實真正個刺客就係當時就真係開咗一槍向住個候選人，即係嗰個又係悲劇啦，係咪？即係要攤咗半生啦，依、這個又係悲劇啦，要坐幾十年監啦咁。咁但係我哋見到喺呢個戲裏面咧，佢就喺選擇咗喺嗰個位咧，佢做咗一個轉變，佢就係落唔到手嘅。其實嗰日，咁所以佢將嗰個怒火咧，其實就走咗去嗰、那個拯救 Iris 嗰、那個就黑幫殺咗嗰班人，然之後就令到佢自己咧，其實係一嚟咧就係、完成咗佢想做嗰樣大事啦，所謂。亦都係嗰樣嘢變成一個係好似係一個 happy end， 即係好嘅 outcome 啦，即係或者係 咁令到你見到咧，佢之後嗰件事之後，佢同其他啲司機咧，好似傾得埋攣啲啊，傾偈。之前咧，你見到佢係好似有啲嘅社交障礙咁嘅，好似社交障礙唔係好識得同人溝通啊，嗰樣嘢。佢好似真係通過呢樣嘢係解決咗一啲佢自己嘅問題。咁所以到最後嗰啲 montage， 即係點解會覺得好似好夢幻？我覺得好似係即係一樣。是美好的嘢，可能佢自己都未曾經試過係咁樣，我覺得係可能係有嗰個感覺。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喺應該話佢呢個戲佢劇本選擇上面就係做咗一個好善良嘅決定啦，就喺嗰一刻即係殺唔到，咁有呢個轉機。但係真實嘅人生好多時係冇噶嘛，係即係我覺得佢將呢一個人物。好多人心裏面其實即係年輕人啦，或者係點樣都會有呢一種嘅迷茫啊！即係對於自己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人生裏面可以點，亦都可能有好多挫敗啦，唔同嘅感情上啊，即係事業上各樣嘢。咁而你有嗰種嗰個火，你係發喺邊一個位咧？其實有陣時就係決定咗你嘅下半生，其實係一個好嘅結果定係唔好嘅結果。咁當佢而家呢個係咁樣處理嘅時候，其實佢話俾你聽係有可能性啊！即係呢一樣嘢令到我覺得係我中意呢套戲嘅其中一個原因咯。 我諗阿傑嗰個睇法，即係話覺得咦，究竟係堅定留㗎嗰、那個咧？其實我自己嘅分析咧，即係其實你問我有冇諗過，我有諗過嘅。咁但係到最後，我對於呢一點嗰個分析，我係點睇法咧？就係、是、第一編劇，我頭先講咗啦，我認為編劇嘅意圖係想話俾我哋聽呢啲嘢係真嘅。呢個係我認為編劇嘅意圖，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咗一個阿傑講嗰個咁樣嘅一個，我唔敢講話係效果啦，或者一個副作用啦，一個 side effect 咧，就係、是、我認為有可能咧，係因為編劇咧去到臨尾嘅時候咧，佢有少少想美化個主人翁佢嗰個狀況。或者係美化呢一個所謂有某一個 happy ending， 因為嗱好簡單啦，佢如果喺嗰個位，佢都中咗幾槍啦，佢死咗都得， 都係啊，都得㗎， 佢都得㗎。點解佢要俾佢？哦，佢死唔去，報紙又表揚佢，阿 Iris 咧又好好地咁啦，又變翻好，佢又繼續揸的士，用遇翻女神，仲可以好型咁樣唔收佢錢，揚長而去，即係佢係喺呢個位度的而且確咧係有少少嗰個。所謂唔真實，突然間夢幻咗，我反而覺得喺呢個人物嗰個推進啊，去到呢個位咧，係突然間順理成章地童話故事咗噶。突然間好人冇事喎，壞人死曬喎。 因為佢成個戲之前都會覺得係好悲觀，或者係即係寫實得嚟啦，係講緊每一個人好似都有一啲好孤獨啊，好淒涼啊，又瞓唔到覺啊。咁但係我哋咁樣追落去，去到最後反而一切嘢變曬美好。我唔知呢個嘅結局咁樣轉變係咪一個好嘅位 咯？我諗可以留俾大家去思考嘅就係我哋唔係編劇，即係個戲唔係我哋寫，人哋講咗咁嘅故仔俾我哋聽。咁講咗個咁嘅故仔俾我哋聽，我哋聽完之後，我哋覺得點咧？咁嗱，而家其中一樣我哋可以討論嘅就係話，如果喺嗰一場槍戰血肉之後，而呢個男主角呢、這個的士司機咧，真係死咗嘅，咁嗰個戲係會好啲定係差啲？嗱，好啲定係差啲咧？我哋好難評論嘅。其實因為每個人都好難，但係我哋而家調翻轉頭，我哋可以睇嘅就係話個編劇點解到最後要俾呢一個咁嘅人物有一個咁樣嘅結局，而佢唔選擇另一個結局，喺嗰個所謂嘅效果上面，對於我哋作為觀眾睇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唔同嘅影響？嗱，我覺得我幾同意 Lucretia 頭先佢講話，即係呢一個戲有某一份嘅善良，即係呢一個。的士司機佢咧，其實做咗幾單嘢。第一單嘢就係人哋打劫佢開咗槍啦。嗰單嘢佢突然間發覺係，咦，原來佢可以做一啲嘢係幫到人喎。嗱，雖然我唔知嗰樣嘢係啱定錯啊，我冇辦法評論嗰樣嘢啱定錯。總之當時嘅情況就係有個劫匪，佢身上有支槍，然之後佢就開槍射死咗個劫匪，而佢到最後佢亦都係無牌嘅。咁佢究竟係啱定係錯咧？即係呢個位置我覺得幾得意噶。咁點解佢唔係有牌啫？佢可以有牌噶。佢有牌，然之後嗰度有劫匪，係啊，佢仲曾經係軍人嚟，佢開槍射殺咗佢，然之後佢已經係可以係啊，哇，見曬報啦，我係啊，咁佢可能佢嗰個古仔已經係喺嗰度有某一個嘅落幕嘅咯，但係嗰個位當然啦，我哋講過啦，如果嗰個位就咁落幕嘅話，就好大嘅得 Ghost Machina 啦，係咪無啦啦哦完咗喎，關咩事啊咁樣，冇可能啦，係咪？ 街燈 係啦，街街燈啦，無啦啦。咁但係去到臨尾，而家呢個位，佢選擇俾呢一個人物到最後有一個咁樣嘅所謂收場， 佢嘅下場就係佢遇翻個女神，佢揸的士，佢唔收女神錢，然之後走咗。佢報紙表揚佢，身邊啲朋友中意佢，佢就可以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啦，係咪先？咁呢一個究竟編劇導演想留一啲乜嘢俾我哋咧？我都係嗰句，我唔係話咁樣係好定係唔好，只不過我哋可以討論嘅話，呢個位係即係喺編劇個角度，大家可以諗嘅，即係好明顯嘅，因為起承轉合個定位其實定就係個轉嗰個位啊，就係佢到最後究竟死唔死得去嗰個位啫嘛，佢死唔死得去嗰個位都一定係轉嚟㗎，因為主要事件全部完結㗎啦。而家只不過係個盒，個盒係佢死咗撞咗喺浩源啦，定還是係佢冇死到佢遮個女神啫嘛，係咪？咁呢兩個盒究竟俾一個故仔，即係佢嗰個賦予嗰個意義啊，會有咩大嘅改變咧？喺劇本分析入邊咧，即係永遠都係嘅，就係嗰個結局啊，即係喺轉之後呢一個所謂嘅盒咧，係好緊要嘅。因為可以話係成個戲個定位個命脈嚟嘅，好多時咧，如果你睇一啲17、18世紀啊，一啲法國啊、歐洲啊嘅舞台劇啊，嗰啲劇本咧，好典型出現一個狀況咧，就係、是、哦，不論嗰個主角係咩衰人都好啦，或者佢做咗幾多壞事都好啦，咁佢到最後咧，如果嗰啲壞人咧唔得到懲治嘅話咧。觀眾係會好唔開心，所以到最後咧，佢點都突然間咧，就算係皇帝特赦或者乜都好咧，佢一定要令到嗰個壞人咧就有一個壞嘅收場，即係呢個係好典型嘅。嗱，而家我唔係話我哋呢個戲係咁，只不過係講就係話佢到最後嗰個結局咧，其實我哋喺好多時定義係喜劇定悲劇咧。即係呢個係好明白嘅，即係而家我哋絕對會話呢個戲係喜劇收場啦。雖然我哋唔會話呢個成個電影係一個喜劇啦，但係呢個人物有一個咁嘅收場咧，其實係個編劇已經落咗一個最大最大嘅一筆，即係比前面其他好多嘢咧都係更加大嘅。即係嗰個女神啊，嗰、那個刺殺嗰個總統候選人啊，嗰、那個可以變咗做其他嘢都得噶。但係到最後佢做咗咁多嘢之後，佢死唔去，然之後就萬人景仰，唔至於萬人景仰啦，起碼有人表揚同埋人哋覺得佢咁樣做係啱嘅。而令到佢呢個角色有一個好嘅下場咧，係呢一個戲最重要嘅一個落筆嘅主腳嚟嘅，我認為。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喺成个戏嘅铺排上面嚟讲咧，因为我喺中间睇嘅时候咧，我会觉得，佢叫做失咗恋之后啦吓。一連串嘅行動係咩咧？就係買槍啊！佢好似要做啲乜嘢咁啊！咁之後我哋就發現原來佢想去刺殺嗰個總統嘅候選人。去到呢一個位咧，我就開始拗頭啦。其實我真係拗頭，做乜無啦啦佢會有咁樣嘅舉動咧？好似喺之前嘅故事入面冇好好咁樣去交代到究竟點解佢有咁樣嘅決定嘅喎、如果你話我嗰個總統候選人就係、是同個女神一齊嘅，搶咗個女神嘅，好似都仲有啲關係話，哦點解我要殺咗呢個男人？咁、但係其實又唔係喎，咁去到呢個位就我就會有咁樣嘅疑問啦。你哋睇嘅時候又會覺得 其實我覺得就係、如果你明白佢一開始。佢就係想做樣大嘢。其實如果你從一開始睇啦，其實我覺得佢劇本咧一開始嗰下都已經係好。都寫得幾好啦！一開始就係佢建功，其實你通過建功咧，已經可以介紹咗佢自己嘅 background 出嚟啦。 四五句 已經有曬啦。其實咧就係佢係退伍軍人啦，佢係成日都即係瞓唔著啦。但係你見到佢係努力喎，佢唔係嗰啲時間走去拍藥喎，佢係諗住我要即係做嘢，我就係做的士司機啦，我就係、是。即係你見到佢係其實有努力去即係重新去塑造翻自己嘅人生，揾翻自己嘅人生。咁但係你同時跟住你見到佢再鋪佢咧，就係佢嗰啲咁樣嘅社交障礙啦，即係去撩女仔，但係完全係嗰啲即係我哋睇就覺得你咁神掂啦，係咪先？即係冇人會同你傾偈㗎啦咁。咁即係然之後同其他司機又係傾唔埋啦，即係佢都唔好似溝通唔到咁啊，同呢個世界。咁你會有少少同呢個角色㗎啦，已經係咁。 其實那個女神點解會同佢出去飲嘢咧？我覺得反而嗰度係有少少，但係佢咧都有少少做咗功夫嘅。佢喺之前講個女神咧已經係其實好無聊啦，所以同嗰個咁嘅無聊嘅同事又玩埋啲手指遊戲啊，都會即係見到佢都好寂寞啊，或者點咁。所以當阿當雖然最近好緊要係羅伯特尼奧都個樣 OK 啦，係咪咁樣嘅時候，咁佢就會同佢飲嘢。咁但係跟住你帶出去帶你睇到咁嘅戲咁樣，即係你已經見到佢係完全佢個冇，即係羅伯特尼奧嗰個佢個 social 嗰個技巧係零嘅基本上。咁然之後佢就跌到谷底啦，佢覺得自己即係超級失戀咁樣。咁所以喺係 係啦， 然之後佢即係就會覺得，然之後但係你會見到咧，其實佢係積極咗喎，係咪？突然間喺谷底度反彈出嚟，佢即係完全係團火出嚟，我要做翻啲嘢。咁只不過做嗰樣嘢對佢嚟講係乜嘢嘢好緊要噶嘛？其實咁而佢就選擇咗點解係個總統一嚟，我覺得就係、是、佢。見過呢個總統啊，佢 accept 即係佢呢個人成日都係出去，成日都經過佢，即係你成日係啦，你成日都會見到呢個公眾人物，而你要想成名，你梗係揾個最堅嗰啲人㗎啦，係嘛？咁呢個人又成日會出現，又成日要去啲地區做即係競選活動，又成日都即係你會接觸到佢，咁所以對佢嚟講，我覺得都好自然。其實佢要做大事，某程度上你買得槍，要諗住係嗰種大事，咁你揾到呢個 target 就似乎都係。我覺得都是很合理的， 但去到那個位置，他發展到突然之間要殺人，會不會跳得很急呢？ 所以你看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他寫就是已經退伍軍人來的嘛，他不是未殺過人的啦，可能就是你已經 在越戰那裡回來，那我想你都見過不少那些場面的啦，就是對他來說不是，他不是一個普通人啦，而甚至有時候我們見到有些普通人都係無端端去殺人嘅，都唔係完全唔得噶嘛。咁而何況佢有依個 background 已經，亦都頭先阿初講咗啦，佢喺嗰個便利店嗰度、 嗯， 其實嗰下佢都純粹係 叫自衛啦， 係即係佢唔係自衛，而係幫嗰個人啦。因為嗰個賊都係攞住支槍係去懟住嗰個咁嘅士多老闆噶嘛。咁其實。咁佢就快過嗰個咁解嘅啫，本身佢都唔係想開槍嘅，佢指住佢啫嘛。點知嗰個即係轉嚟嘅時候，佢係某程度上。 唔係，我諗阿傑問嗰個問題主因係就係佢究竟有咩嘢好切切實實嘅動機？點解要殺佢？點解唔殺第二個啫？即係嗰個理由喺邊度嚟？ 第一就係點解要殺入去呢一步？第二就係點解要殺呢一個人？ 唔係嗱，呢一個我自己即係如果要討論嘅話，第一我個答案其實好無聊嘅，就係、是。即個編劇而家寫就係佢純粹想搞單大嘢，咁而喺個劇本入面其中一個最遺留落嚟嘅就係嗰個咁樣嘅總統候選人，亦都係佢成個劇本。我哋頭先聽阿 Lucretia 已經講咗，就係話係建基於一個佢有嘅一個喺手嘅一個故仔，就係真實嘅故仔，就係曾經有個總統候選人係俾人行刺嘅咁樣。咁呢幾樣嘢擺埋一齊，而其實編劇同導演而家都好有心，專登唔講嘅，就係點解要係佢？點解佢要刺殺佢？其實唯一一樣嘢就係話佢要做單大嘢嘅，其實冇乜特別嘢嘅，即係有一個即係傳說咗好耐嘅，就係話以前喺呢個宙斯神殿喺古希臘宙斯神殿，就係話有個人走去拗爛咗個宙斯神像，然之後啲人捉到佢就係、是、喂你做咩嘢拗爛咗個宙斯神像啊？咁樣你咁樣唔得喎，褻瀆神靈嘅喎，你快啲講你因為咩原因？佢就話因為咁耐都冇人即係知道我係邊個，而家所有人都知道我係邊個啦。即係佢就係純粹要做一單大嘢，即係佢嗰個內容係咩？其實唔係好緊要嘅。嗰一下佢刺殺唔到嗰個總統候選人，佢走咗咧，佢唔係翻到去，佢覺得好氣憤或者點啊？佢做第二樣咯，搞第二樣咯。只不過亦都好彩嗱，呢個戲其中一樣嘢，除咗教訓我哋，你帶女仔去睇戲唔好睇嗰啲戲，要揀啲有質素嘅戲，聽多啲我哋嘅節目，知道點樣係有質素嘅戲之外咧，就係、是、你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個咁大嘅火，有一道咁大嘅力，你究竟係選擇？做一样乜嘢？究竟系你刺杀一个总统候选人，唔理佢系好定坏啦，定还是系你走去对付啲黑帮？即系我唔系叫大家一齐对付黑帮啊，系嘛？ 虽然依家好多黑帮 系啦，但系个戏入边其中俾咗一样我哋嘅嘢，就系话佢唔知系好彩定系唔好彩，就系佢卖唔到去嗰个总统候选人身。 系 而佢到最后咧，佢就走咗去，就系、是、去拯救咗啦 ，Aris 出嚟打低咗几个黑帮。呢樣嘢到最後亦都令佢由可能係佢千夫所指，佢真係射殺到嗰個總統候選人，然之後佢見報啦，真係佢叻仔啦，因為佢同阿爸阿媽講，我而家係喺。 幫政府做啲好秘密嘅好高層嘅，我唔方便話俾你聽。即係當然係大話嚟啦，係咪？即係而變成咗佢喺個報紙度俾人見到、就係、是、哦，佢就係一個神經失常，我哋冇辦法知道嘅原因。佢懷疑係可能到最後報紙就會寫佢懷疑因為感情問題咧，佢就走去唔知點解會刺殺咗嗰個總統候選人喎。好有可能追查到呢件事出嚟噶嘛？到最後嗰個報紙好有可能係咁寫喎。但係而家唔係啊，而家就係佢將嗰道力係用咗去做第二樣嘢，而呢個故仔到最後呢個人物亦都有一個。我哋頭先所謂嘅 happy ending 就係到最後佢可以咁樣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見到個女神都可以唔收佢錢啦，幾有型咁樣，係一個咁樣嘅選擇咯。所以你話點解佢刺殺呢個總統候選人？去到嗰個股市嗰一個位咧，其實無關痛癢嘅，因為當然好多人都問，即係好似阿傑你都問，我都有問，即係我自己都啊點解咧？我而家調翻轉頭，又係同一個討論，就係話究竟我哋知道佢點解有一個好確實嘅原因，原來佢搶咗女朋友嘅。會唔會好啲呢？又可能冇咁好嘅喎、所以調翻轉頭，我覺得咁樣去睇嗰個， 因為正正係咧，你會見到真實嘅人生裏面或者世界裏面，好多人去選去做呢啲所謂嘅我哋見到係罪行或者係乜嘢，即係你去有理由咧，反而你容易理解喎。但係你冇理由嘅時候咧，正正就好似譬如你啲刺殺總統，有陣時真係佢係冇理由嘅時候，究竟點解？即係可能嗰個人都冇，嗰個人可能都冇理由嘅喎，佢就係想做一件大事咯。你係邊個唔重要。正如有些人咧，佢喺街無端端即係去殺人，佢唔係同你有仇噶，係嘛？佢唔係咁樣噶嘛，佢只不過想殺一啲人咯。我哋有陣時都會見到呢啲新聞噶，咁你要去探討呢啲人，你就唔可以係著眼喺點解係嗰個，因為你問錯問題啊，而係點解佢嘅人生，佢去到嗰刻，佢係會有呢樣嘢係想去咁樣做咧？咁而我覺得係，即係當佢一冇咗呢個點解嘅時候咧，反而我可能大家仲會去諗，即係你會其實係有可能咯，即係證明你係有可能可以轉噶。而如果佢係隨機嘅時候，其實佢係有可能，只要有啲人亦都可以咁講，就係、是、你喺某啲時候。佢遇到某一啲嘢、某一啲事，或者你對佢做一啲好嘅事，或者點，咁嗰樣嘢可能就可以改變。我覺得呢一個戲，我會覺得好係佢令到你睇到一個可能性咯。當然，我哋頭先講，如果佢喺嗰刻死咗，或者甚至佢可以係刺殺個總統，就喺嗰度停都得㗎。即係佢真實，如果佢純粹照嗰個真實嘅事件，可以係咁樣。咁但係你會睇完，咁你同睇咗一件真實嘅新聞。佢帶到啲乜嘢更多嘅俾你咧？即係嗰樣嘢，我覺得有時電影嗰個可以幫到你昇華少少，睇到多少少嘅即係人性上面嘅嘢係點樣可以有一個轉機，或者係呢個希望，我覺得都係重要啊。 如果講呢個位咧，即係如果我評呢個劇本啊，我認為其中一個所謂嘅敗筆，亦都係喺呢一度咧彰顯咗。頭先我亦都粗略講過，就係話臨尾佢我直接啲講啦，我嘅睇法就係佢有少少過分美化咗嗰個角色，到最後嗰個收場嘅。我認為即係佢想令到我哋覺得啊係有好嘅出路嘅。即係究竟佢刺唔刺殺到嗰個總統啊？你仲要唔好忘記喎，佢刺殺唔到嗰個總統候選人咧，其實嗰個已經係有少少 Deus Ex Machina 嚟噶啦。即係有少少 God from the machine， 就係去到嗰個位置，嗰個特工認得佢，然之後佢轉身走，所以佢冇做啦。咁點解佢唔堅持呢？佢之後可以堅持喎，佢就到最後佢都殺到佢啦，或者佢殺唔到佢自己死咗咁樣都得嘅喎嗰個故仔。但係喺成個編劇嘅格局入面啊，佢擺咗 Iris 呢個角色落去，而我哋見到呢個主角佢呢個善良，而佢好彩嘅咋，即係嗰個 Deus Ex Machina 就係佢好彩，佢刺殺唔到個總統。佢好彩，佢到最後佢留翻條命咧，佢竟然就走去救阿 Iris， 而到最後救到。不過佢到最後死唔死，即係佢喺救咗 Iris 之後死唔死咧？其實我認為嗰個位咧唔係最重要咯。即係但係我亦都即係再重申一次，就係我係認為臨尾佢呢度咧，究竟係刺唔刺殺到個總統啊？Iris 嘅角色嘅出現啊，特別係喺佢救咗 Iris 之後，佢仲醒翻嗰度有少少過分美化咧。呢個我認為喺個劇本嗰個完整性同埋純粹。嘅呢一個角色嗰個人物個整體嚟講咧，就有少少畫蛇添足嘅嗰個位。 但係你又唔覺得，如果佢係冇咗個尾咧，其實佢呢、這個佢人物上面佢要面對嘅問題，其實佢係冇解決到咩？ 係啊， 會唔會有呢樣嘢咧？咁、所以佢係因為咁，所以佢要有翻個尾喺度咧。 但係咪一定要咁樣去解決曬先至叫圓滿咧？呢、這、一個又？ 如果解決唔到，當然都得嘅，即係佢中間死咗都得嘅。 嗰個係選擇嚟嘅，完全係選擇嚟嘅。即係我冇可能 強迫人哋要講一個我覺得咁樣好啲嘅故仔，即係喺我哋節目嘅角度，只不過我分析我去睇嘅時候，呢一度有可能出現緊就係編劇喺做成個故仔選擇講啲咩俾你聽嘅時候咧，佢到嗰個位咧，佢想揾一條出路俾佢啊。而而家我見到咧，就係嗰個輔助痕跡係比較明顯嘅，就係佢喺嗰個位咧，佢想美化呢個角色，到最後嗰個位，如果你唔中意，你就會覺得佢畫蛇添足。我自己有少少咁嘅睇法咯，但係我完全接受佢而家呢個咁嘅去法，因為我明佢個動機啊，明咗編劇嘅動機。 我諗係咧，當佢決定擺 Iris 呢個角色入去嘅時候咧，某程度上佢就已經係選擇咗呢一個俾呢條出路佢咯，我會覺得係，因為你冇 Iris 呢個角色，咁你就真係只可以仍然係繼續去追殺，即係好似真實咁咯。佢咪殺唔到呢、這個，咪殺第二個，即係候選人咯，即係就係咁樣咯。 嗯，好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同大家分析咗的士司機嘅 Taxi Driver 呢個經典嘅電影，下一個星期咧，咁我哋再同大家講下其他嘅電影啦。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